张中双手将礼物抱紧，身装衣饰与我夜行，摇动夜里给你一刻惊喜的心吻，很想想拥祝福你大一岁，前来你的小小堡垒，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，我仿佛玻璃鞋进碎，一点点玻璃铺于心里，你花一分钟想出一句，笑说我会满意你新举，尽情如龙舞吧，我只恨回家没有眼泪要留下，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，尽情愉快吧。生花光气力相爱，难道最终输得慷慨，我发誓不会困在最善变的海，尽情如龙我吧，我只恨回家没有眼泪要留下，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，尽情愉快吧。

都还不期待。生活是场冒险的挑战，曾经遇到失败，怎么面对未来？活在每个现在，单纯的快乐在那复杂的世界掌握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此刻我是主打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铮亮，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九。

速度，